正是这四个汉字饱含了中国人对魏特林的感激和敬意，也饱含了魏特林对南京、对中国的悲悯和眷恋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《魔力 X 档案》节目编辑张璐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《魔力 Music》节目。 燃烧